两泪 一声，孤灯儿照。 叫我人胆硬，雨夜洪水话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王梦，我和你与梦情是梦不成，莫不是红霞难逃。

听众朋友，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